星星2-0领先，这让阮成真有点焦虑了。全荣耀圈都知道他是不看好星星的，这比赛或是星星和某支弱队，他绝不会跑这节目里来。就是看到打微草又是客场，阮成觉得星星肯定得输，这才卯足了劲儿，欣然跑来打脸，结果这上来出师不利。叶修继续连胜，忍了，结果乔一帆这种小角色居然也赢了微草的天才高英杰。潘林和李一博在这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这一轮比赛，阮成在旁听着却是各种不爽。不会真是坐在这儿被围观打脸了吧？阮成心中浮起不祥的预感，乔一帆对高英杰的胜利让他有些坐立不安。个人赛第三轮的对战选手却已在此时登场，星星、莫凡、忍者毁人不倦、微草良方、狂剑士逐利。一看这对阵表，阮成这心是真凉了。莫凡自打和轮回那阵击败孙翔后所受关注就高了起来，而后星星这边给他安排的上场机会也有增长，甚至还进过团队组合，他的技术已经得到圈内认可，就是对他这打打就跑的游击战法，目前大家纷纷表示不理解。而本场莫凡的对手是梁芳，一个性情很急躁的选手，莫凡这种游击战斗，那对这类型选手真是太有情绪杀伤力了。要3-0了吗？阮成都有些不想看了。结果潘林和李一博在分析这两人风格相克的时候，还偏要问他的看法。阮成死气沉沉地应声道， 所以梁方需要牢牢把握住场上的主动权，这样才能限制莫凡的打法。 看法道理还是有几分的，不过也差不多是空话。场上的主动权，那有几人不会去尽力争取呢？把握主动权就更容易取得胜利，这种事儿还用说吗？比赛开打，梁方是直扑地图正中，莫凡是战术走位。但是这场微草战队选这图，说简单不算太简单，说复杂也没多复杂。战术走位是打得起来，但毁人不倦迂回到中央，莫凡一看可选择的偷袭点还真不多。而梁方的逐利呢，此时视角就正瞪着这边方向，这图人早知道战术走位的话会从哪里绕出来了。莫凡是不缺耐心，但这种情况耐心只会等到被判消极的黄牌。于是这次莫凡痛痛快快地让毁人不倦直接走了出去，二话不说抢攻。莫凡够直接，但梁方来的却更快，他这死盯着这几个位置，是料定了毁人不倦只能从这里战术走位。这一看毁人不倦现身，早备好的攻击直接就劈过去了，怒血狂偷。梁方开场第一击就是70级大招，也算惊天动地了。莫凡真有点意外，这人上来就这么奔放，连忙操作毁人不倦闪避，差一点点就还是被这澎湃无比的一击给伤到。手里剑，毁人不倦攻击也已出手，直朝逐利射去。这怒血狂涛攻击澎湃无比，收招僵直也是相当夸张。手里剑射来时，逐利还一动不能动呢，只能生受了这一击。再然后毁人不倦就已经杀到了面前，倒斩，大招收招正好结束。逐利一个浮空技朝杀到的毁人不倦挑出，毁人不倦轻巧一个后跳避过，火焰斩，迎风一刀火焰瞬时劈下，哪想逐利不闪也不避，挥剑就是一记血影狂刀。而这一击也压根没打算和火焰斩发生什么碰撞，竟是直接就和毁人不倦做起了攻击交换。卖血，想到这词儿的人都有点目瞪口呆。卖血虽然是狂剑士的常见套路，但真没有开局就卖的，因为血气唤醒的效果是要到生命50%以下才触发。起初这50%的生命，通常情况狂剑士们都是正常消耗，顺便在这一阶段摸一摸对手的打法和状态，等到只有半血 血气唤醒激活，那像卖血这种打法才会真正活跃起来。上来就往50%卖的，那很少见。不过梁方倒也不是白卖，做的是攻击交换。不过开场就连开大招，这股不顾一切的架势还真是有点疯狂。两人的攻击都落在了对方身上，主力被劈成了一个火人，毁人不倦则是被这一记重劈给崩了出去。再上，脚刚一触地，毁人不倦就已经挺身而上，哪想着对面的主力也根本没等着身上火熄了，差不多还有半个火人的模样，也是拧身冲了上来。当，这一次双方武器招架在了一起，而做出招架的是毁人不倦。梁方这边又是想做伤害交换，但这次莫凡就不答应了。和一个狂剑士在一起往外飙血，这实在有些不明智。人飙到一定程度是有加强状态的，所以和狂剑士交换那得多占到便宜才行，不能真就数着数字换。结果梁方却是得理不让，跟着一击又一击，全是拉开了架势和人一起卖血。毁人不倦对他做出的攻击都不带闪避的，全是顶着伤害就硬上。 梁方这打法， 李一博有点吃惊。梁方这打法在他看来有些过头，但问题是面对莫凡似乎效果极好，这一次又一次都是一起卖血的架势，莫凡无论是回避还是进行攻击交换，显然他的既定思路都会被打断，他那套游击战法竟然施展不开。梁方用这样一种蛮横粗暴的方式将他死死缠住，打来打去也没见他这边占到多大实惠，但莫凡的节奏就是打不开。 梁方今天状态不错呀， 阮成这时顿时就来劲儿了。主动权还真让他说着了，此时对战双方主动权就牢牢把握在梁方手中，莫凡这边无论什么攻击上来他都和人交换，甚至有些时候明显是他吃亏的交换他也主动挑起。莫凡便宜只能占到了，但是他的节奏呢，他的套路呢，打不开呀。 魏嫂对莫凡做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啊， 场边观战的叶修此时说着。梁方的打法其实并不因为他的职业是狂剑士所以肆无忌惮，这大概就是微草所设计出来的专门针对克制莫凡的打法。狂剑士可以攻击交换，其他职业也通通可以，但是莫凡不能，一交换他那最有威胁的三板斧就施展不出来了。 被压制住了， 魏琛说道。 看他有什么办法吧，方瑞说。 双方角色的生命看起来相差无几，真从数据上说莫凡还要占优，毕竟梁方这卖得肆无忌惮的。可明眼人都清楚，此时占据主动的是梁方，他那点多流逝的生命换走的不只是毁人不倦的生命，还是毁人不倦的节奏。 杀！ 梁方在频道里吼了一句，越打越来劲儿，越来劲儿越疯，一时间操作更快，攻击更急，毁人不倦被他缠得更死了。 冲撞刺杀！ 梁方再次操作主力，使出了这一招，换在之前避无可避的莫凡都会给他一个攻击尽可能强的技能进行交换，但是这一次噗，一大团烟雾喷开，主力的重剑顶到的赫然只是一个替身草人。替身术，这家伙居然跑了。梁方略略愣了愣，之前交换双方换来换去，莫凡可没这样强行逃避过，但是一退之后就来。毁人不倦冲上，梁方回过神不含糊，再次以最强硬的交换姿态顶上，哪怕是让自己多伤点血的交换。噗噗，攻击命中的声音是那么的清晰，一次交换就这样干脆利落地完成了。 再来！ 打得兴奋的梁方在频道里的话也变得多了起来。 打得很强势啊， 心情大好的阮成赞道。可是这一次后，毁人不倦不再和主力接着耗，莫凡选择了退开。 哪儿跑？ 梁芳一愣，连忙重新调整攻势，结果这次冲上，莫凡突然又接待他了。攻击再次交换，再来时回人不倦却又跑了。梁芳怒了，这反正都是交换，跑开再来一下有这个必要吗？他不解，他继续执行他的打法，但莫凡现在是彻底改变方案了。他的三板斧被这样疯狂的换血攻击给压制了，于是他干脆上来打一下就跑，有时不打就跑，还有时心情不错会打两下。这是个什么打法？这个莫凡对于这种打一下就跑的游击打法真是有爱呀，能这样不厌其烦的折腾。所有人都在感慨着，但是场边这些顶尖的职业选手们却已看出莫凡此番折腾的内涵。 嗯，不错。 场上刚刚完成一次交换后，方瑞点头赞叹着。 梁芳那个蠢货不会还没发现吧？ 该发现了。 叶修笑道。是的，该发现了。不只是梁芳，现场多多留意的观众这时也都已经发现了。自从莫凡改变了打法后，这双方角色的生命正在进一步拉大，越来越大。还是因为梁芳肆无忌惮的卖血，当然有这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莫凡开始精打细算，每次交换时都会很仔细地盘算是不是有便宜占，便宜够不够大，但凡不满意的或是算不清楚的立即不换走人。这就是毁人不倦，有时候不打就跑的原因。 梁芳再这么换下去，可是要把自己给换死了。 李一博笑道。 这下他应该不敢换了吧？ 潘林说。 那他要怎么阻止莫凡呢？ 李一博说。答案是他没能阻止莫凡。